第49集，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沈直哭，许岩抹了一下眼泪，嘲讽地问：“ 你哭什么？你有什么好哭的？该哭的人是我，我他妈全心全意对你，结果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种东西。”你误会我，没关系，是我倒霉，我认了。可你为什么还要说跟我试试？为什么要拿冷暴力报复我？四年，整整四年，我想破脑袋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人？因为你觉得我给你下了药，所以你就把我当垃圾是吗？我本来你说你喜欢我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伟大？是不是觉得你在宽恕我？我是不是该给你磕头感谢你原谅我爱上我呀？ 没有边缘，没有临界点，许岩已经完全站在崩溃的中心。他不想和沈直好聚好散，却也不曾预料会走到这样难看的地步。他宁愿沈直冷漠到底，也不能接受原来自己的真心在对方眼里从一开始就是龌龊的、丑陋的。 许岩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 许岩却不说话了，浑身哆嗦着，眼泪顺着两人相贴的脸颊往下流，流进沈直的脖颈间。沈直按住他的背，不断地道歉。又是这两个字，许岩的脑袋痛似欲裂。从四年前那晚起，从他知道这个称呼的真相起，这两个字就一直一直折磨着他。他竭尽所能的躲避，不愿面对，因为对他来说过于屈辱，以至于就算沈直现在叫的真的是他，也会让他产生痛苦的应激反应。他以为自己已经百炼成钢，但原来沈直永远能让他迅速的一败涂地。他终于站不住，两腿一软往下跌，好像哪里疼得厉害。 沈直，你他妈别玩我了。 沈直却始终抱着他，跟他一起跪坐在地上，再说不出一句话。许岩在泪眼朦胧间望着无法看清的天花板，屋檐里全是颤抖的抽泣。过去几年的记忆像走马灯在眼前急速掠过，遗憾的、亏欠的、懊悔的，一瞬间都飞驰消逝。许岩想，可能今天才是真正的结束。他之前只是累，只是不想继续，此刻却是彻底死了一次。他原来一直被误解，被当成不择手段的无耻小人，而他为之努力了四年的感情，说不定根本就是起源于一场不清不楚的报复。 我那天不应该出校门的。 那天晚上不应该出校门的，如果没去吃那顿烧烤，就不会遇见沈直了。沈直听出他声音里的悔意，心头猛跳，突然把他抱紧了一些，哭腔里语气慌乱。 许岩 冷静地一点点挣脱他的怀抱。 我后悔了，沈直，这么些年 你不就仗着我爱你吗？ 你不就是仗着我爱你吗？许言终于能把这句话说出口。他以前觉得这句话很拽，说出来一定很痛快。原来并不是。被偏爱的有恃无恐，踩着另一方卑微又真诚的爱意，任性无情，偏偏还总是有人期待是不是能得到一点点回馈。然而回过头才发现，那只是一场不堪的内耗。在这之前，许言真的几乎就要心软，真的犹豫过是不是可以和沈直有新的开始。所幸李子悠还了他清白，沈直给了他真相，让他不至于继续受误解，也终于能够完全脱离，从此一秒都不用再纠结。许言站起身，他肩上还残留着沈直的泪，他俯视着沈直，像是在俯视自己将近7年的爱，现在看起来也不过如此。 我们完了。 他慢慢擦干泪，如果沈直能看清，会发现许言的脸上带着些怜悯。 沈直，我建议你去看医生，你心里有病，活该你不会爱人。你真可怜。 他拉开门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去，将沈直只身一人留在黑暗。沈直维持着跪地的姿势，他抬手遮住眼睛，然而挡不住从指缝往外流的泪，也没有勇气追出去。他深知自己百口莫辩，无论给出怎样的理由，许言都不可能再回头。从他误解许言的那一刻起，从他开口说试试起，一切就已经奔赴向错误的终点。沈直可以发1000次誓，证明自己不是因为报复才跟许言交往，但永远无法否认自己多年来在这段感情中的冷漠、拧巴、别扭，不仅是因为性格，更或多或少的确确实实源自于那杯酒。他爱许言，却迈不过那道由误会堆砌的高坎。许言是多堂堂正正、善良坚定的人，可自己却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，反向成为加害者，让那样的许言受尽折磨和委屈。